新团会所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吴孟川报告新闻。教印尼访问界财政部长吴崇彩表示，新加坡和印尼两国直接以来多多的层面紧密合作，双边关系稳固。作为对四大团队的领导人，伊甲团队落来将到幸福的基础上，甲印尼领导人共同深化双边合作，并推动消费甲绿色经济等新领域的发展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两宿两日超过五千起，报4342起。另外有三人病逝，卫生部门诊的数据显示，其中114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出来落到即将零九，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,263,033起，其中1,374人病逝。数据显示，我国自上个月全面开放边境之后，入境的访客人数明显回升。根据旅游局网站的数据，上个月的入境访客达到294,300人次，比三月份增加将近1.5倍，也是自2020年二月以来的新高。马来西亚新增加超过5000起冠病病例。马来西亚卫生部网站 COVID Now 的数据显示，当地昨日新增加5063起病例，另外有5人病逝。马来西亚的累计病例达到4,487,482起，其中35,638人死亡。台湾的冠病单日新增加本土病例回落到9万起以下，另外有49人病逝。台湾中央流行目前指挥中心通报，当地昨日新增加85,720起本土病例，输入性病例已有41起，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15,691起，累计死亡的病例为1,984起。照相的目前持续严重，当地两宿五日通报20万起发烧的病例。韩国联合通信社引述照相官方媒体的报道指出，到昨晚为止，至少21万9000人出现发烧的症状，累计发烧病例超过948万。此外，照相又一人病逝，累计死亡病例66起。俄罗斯表示已经完全控制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，最后经受阿属军区强的乌克兰士兵也已经投降。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辛科夫表示，自采取以来已经有5400多名困守到军区强来的乌克兰士兵提速投降，最后一批士兵也到早日投降。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乒乓选手周蝶舞和张占止步男女单打半决赛，获得两名铜牌。乒乓队也提早结束本届东运会的征途，这是我国自1993年以来头一次无乒乓选手拍入单打决赛。新闻报告完了。